第十五集， 精通地产。 你好，精通地产，有什么可以帮您？ 对面的男人西装革履，保养得当，看上去老成稳重。 对，16号的时候我是跟徐莹莹通过电话。 孟昭打量着对面的男人， 如果徐莹莹找了这样的一位男友，看上去倒也不算太过违和。通话内容可以透露一下吗？ 通话内容啊，对，这涉及隐私，我想应该可以不说吧。怎么了孟警官，徐莹莹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很少有人在警方调查的时候不配合回答。孟昭推测着眼前的男人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几秒过后他没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开口问道， 冒昧问一句，高先生和徐莹莹是情侣关系吗？ 这个算是吧。 徐莹莹从16号开始与你断联，到今天已经快一周时间了，女朋友消失这么长时间，高先生也没有想过报警。 对面沉默了几秒，又笑了一声说， 好吧孟警官，我你这是在逼我实话实说呀，我和莹莹之间确实算不上情侣关系，也并不经常见面，具体什么关系都是成年人，孟警官应该不用我明说就会懂吧。 是金钱关系？ 那倒不至于，男女之间各取所需罢了。 对方说的冠冕堂皇，孟昭听懂了，说白了这个高辉和徐莹莹之间就是炮友关系而已。 话说到这份上，高先生也不必隐瞒当天的通话内容了吧？ 确实。那我就直说了吧，我那天确实给徐莹莹打电话，通话内容其实是想结束这段关系，原因嘛，我发现她似乎在跟别的男人也有交往，我这个人是没办法容忍这种情况的，就直接跟他摊牌了。 在那之后你就没有再见过徐莹莹？ 他在电话里说想来找我，但我那时在机场要去外地出差，就让他别过来了，也说了以后都不见面的话。孟警官，我已经把通话内容告诉您了啊，能不能麻烦您也向我透露一点消息，这徐莹莹到底怎么了？ 她失踪了。 孟昭说着观察着对方脸上的神色，对方脸上露出讶异的神情。 失踪了？ 其他情况警方还在调查。 那如果调查清楚了，能不能麻烦孟警官告知我结果？如果是因为我那通电话导致他出了什么事情？ 对方话说到一半停顿下来，摇了摇头，递上来一张名片。 孟警官，这是我名片，麻烦有结果了您知会我一声。 好。 从高辉的办公室出来，孟昭拿出手机又看了看徐莹莹的通话记录， 最后的通话时长是3分半，如果通话内容是摊牌结束关系的话，这时长会不会短了一些？这种炮友关系如果选择结束的话，会比情侣关系更干脆利落吗？ 孟昭头一次觉得自己的生活经验有些不足。 难不成要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陆时琛？不过就陆时琛那种理直气壮的扎法，可能根本用不上3分半钟，半分钟就够了。 孟昭又往局里打了一个电话， 拜托再帮我查一下高辉在本月16日的出行记录。 稍等一下，查到了，他那天确实坐飞机去乌城了，是16号下午3点的飞机，行程是3天。 行，知道了。 孟昭挂断电话，翻了翻未查看的消息，大约半个小时之前，周奇阳发来了一个文件包。 昭哥，调到徐莹莹的打车记录了，我现在去文昭区要监控视频。 周奇阳把徐莹莹消失前一个月的打车记录全都调出来，孟昭打开那个文件包，用手指滑动着屏幕浏览了一遍。 从打车距离来看，徐莹莹算是打车 APP 的重度用户，就连800米的短程也要打车，出行记录一目了然，多是去了商场、餐厅和酒店， 他明明在市区内租了一处租金昂贵的房子，还一个月内5次入住酒店。这样看来，那个高辉说的倒有几分可信。如果两人是情侣关系，多半不会频繁前往这样昂贵的酒店办事。 孟昭继续往下滑动着，在看到最后一条行程上写着温怡疗养院四个字的时候，他的手指停顿了下来。 昨天刚在温怡疗养院偶遇陆时琛，今天就在这份查案资料上见到了这个地方，这也太巧了吧。 孟昭驱车前往文昭区，20几分钟之后跟周奇阳会合。 跑死我了这一下午。我先去了疗养院，要了当天的监控视频。视频上显示徐莹莹那天大概下午2点半进入那家疗养院，3点半多一点就离开了。然后我又去要了附近街道的视频。喏，就这个。回去一针一针的对着视频找人吧，看看他出了疗养院之后到底去了哪儿。今晚大概要通宵了。你那边怎么样啊，昭哥？那个高辉怎么说啊？ 说他和徐莹莹是炮友关系，那通电话的内容是摊牌结束这段关系，而且16号之后他们也没有见过面。 可信吗？ 难说呀，40多岁的公司高管看起来就是人精一个。你来开车吧，我看看监控视频。 嗯，行。 周奇阳手脚麻利地跟孟昭换了位置，车子开上路，路程过半，见孟昭看完了疗养院的监控视频，周奇阳说： 我刚刚在想啊，昭哥，你说对周衍12次行凶的，诱导赵云花杀人和自杀的，还有造成徐莹莹失踪的，会不会都是同一个凶手做的？这3起案子都跟当年校园霸凌的事件有关，难道凶手在为赵彤报仇？ 报仇的话，会借赵彤母亲的手来做这件事吗？而且之后还诱导了赵云华自杀。 有可能啊，赵彤在最开始的日记上不是写了他不想上学了，但是赵云华骂他没出息，会不会凶手觉得赵彤的死其实也有赵云华的原因？ 倒也是有这种可能。但这样看的话，凶手的第一个报复对象为什么选择了周衍？从那篇公众号的内容来看，诱导赵云华自杀的人非常清楚周衍在霸凌事件中的角色，他会选择一个对赵彤施予过善意的人作为第一个报复对象吗？ 嗯，可能凶手觉得周衍跟霸凌赵彤的那些人走得太近，是个伪善又懦弱的旁观者，虽然帮过赵彤，但也因为沉默而纵容了事态的发展。而且凶手将第一个目标瞄准周衍，还借赵云华的手搞出了一桩冤假错案，会不会是想让这件事反转再反转，借此引起公众轰动，造成其他霸凌者的恐慌？这样一来也能解释为什么第二个目标会选择徐莹莹，毕竟徐莹莹是主播，也同样有些知名度，这样就能再次加剧恐慌。赵哥，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哼，对凶手的心理揣测太多了，有点牵强。 哪儿牵强了？对凶手进行心理测写是正常的呀。昭哥，你未免也太排斥心理测写了。 我就问你一点，按照你的推测，凶手现在想把这件霸凌案挖出来彻底闹大，引起恐慌，但他为什么要粉刷周衍旧家的那面墙？他在揪出这件事的同时又想隐瞒什么？你给我测写一下。 这一下周奇阳没话说了。 测写也不是不可取，但直接把凶手的目的锁定为给赵彤报仇，未免太武断了一点。如果是按照错误的论断去反推案子，说不定会越走越偏，冤假错案都是这么来的。顺着证据一点一点往下摸吧，别太急进。 唉，但这案子挖得越深，线索就越多越乱，本来只是一桩谋杀案，现在又牵扯出间隔了10年的2起失踪案，我怎么觉得一点也看不到头啊。 那只能说明我们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多。 唉， 这番话说完，周奇阳叹了一口气，专心开车了。而孟昭则陷入到了另一种思考。刚刚话赶话说到了挖和藏的问题，他忽然意识到了这个案子的古怪之处。 很明显，霸凌赵彤的主使这些年又是公关媒体，又是安抚同伙，目的都是将这桩校园霸凌案彻底藏起来。但凶手发给如阳的那篇公众号文章却极为煽动地曝光了当年的霸凌真相。难道凶手大费周章地把这段霸凌事件挖出来，真的是为了给赵彤报仇？那这人到底跟赵彤有什么渊源？ 孟昭伸手压下车窗，让风吹进来。这案子的重重线索在他脑中纠缠到了一起，让他觉得头大了三倍。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